众所周知，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。那么如果一条鱼爱上了一个人呢？那恐怕他们的爱情会非常非常的坎坷吧。不过爱情这件事本身就是十分坎坷的，那这样的话，爱上了别人的鱼，岂不是日子会过得很艰难？而这也是我们这次委托为什么会如此难做的原因所在。而除了痛苦的爱情，在这次的委托中我还遇到了制服诱惑，不愿意下水的巫咸蝉，还有我的妈妈。妈妈，我想你了。第五十集啊，小美人鱼站在船头，痴迷又期盼地望着王子跟他的未婚妻，在心里祈祷着：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千万不要答应他。我一边轻轻地念着，一边从巫咸蝉的口中往出拽我的手指头。这个猫真的有问题啊，晚上不睡觉，非要听我讲故事，趴在我身上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结果我一开始讲，他就开始边踩奶边嘬我的手，说这样有妈妈的感觉。呸，有个屁的妈妈的感觉，你妈是进贡的胡姬，在你出生没多久的时候就死了，你是跟你乳娘一起长大的。呸，真当我不看历史书啊。而且边讲童话边嘬手指，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好像是对安徒生老先生的亵渎。可是呢，王子没有听见小美人鱼的祈祷，他给自己的未婚妻套上了戒指，并且对她说：我爱你。我终于把手指拽了出来，人嘬跟猫嘬就是不一样，都有点破皮了。我把衣服拉下来继续念叨。在此时呢，太阳升起，小美人鱼连再见都没说，就化作了泡沫消失在大海之中。随着匕首落地的声音，王子也迷茫地看向了海边的泡沫，他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但是他却并不知道。巫咸蝉恋恋不舍地拱了拱我的下巴： 真是个遗憾的故事，看我，就算老婆变成一本书我也能认出来。 我挠了挠他的下巴：睡吧睡吧，爱老公。 爱老婆。 咕噜噜的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凌晨3:30。我琢磨着，不能啊，我俩谁饿了肚子叫得这么响，晚上我们可一人吃了一大份肉蟹堡呢，一粒米也没剩啊。我又仔细听了听，那声音来自我家的浴室。这还真是奇怪了。我推了推巫咸蝉，他迷迷糊糊地亲了我一口，转身又要睡觉，被我又推了两把，这才不情不愿地起了身来，揉着眼睛问道： 怎么了？ 嘘，你听。我小声地说道。他则凑过来吻我，边吻我边听，亲了好一会儿，我的衣服都没剩两件了。他终于放开了我，满脸笃定地说道： 是有声音啊。 你妈的，我看你是在玩我。我踹了他一脚，把他踹下床去，刺探军情。他蹑手蹑脚，懒洋洋地朝着浴室走了过去，站在门口好半天也不开灯。猫的夜视能力啊，就是要比人强上不少。他的声音有些许迟疑： 老婆，咱们家的浴室在冒泡啊。 我赶紧冲过去看，这浴缸还是新的呢，别整坏了，怪贵的。我啪的一下打开了灯的开关，看着浴室里面的奇怪景象。准确的说，不是浴室在冒泡，是我的浴缸在冒泡。 里面的泡沫越积越多，到了最后从里面冒出一个晶莹剔透的泡泡来，在里面睡着一只美人鱼，赤裸着上身，没胸，是个男的，鱼尾是珍珠白，在浴室的灯光之下反射着七彩的光，金发，皮肤白皙，典型的欧洲人轮廓，睡在那里就像个小王子一样。我为着美色咽了咽口水，吴贤禅则是为了这美食咽了咽口水。我警告般的看向他，不行。他撇了撇嘴，硕大的猫脸之上写满了不高兴。 这有什么，当年我在野外捉到一只鲛人，你不也让我吃了，为什么这个不行？你是不是看它好看所以不让我吃？ 我不耐烦地说道。去去去去去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那不是鲛人，那是鲤鱼精，被你吃是他的劫难，而且我们最后不是把他的魂魄都放生了吗？ 你凶我，你为了一只不认识的人鱼凶我。 是哦，所以你想干嘛？我昂首挺胸，理直气壮。吴贤臣疯狂点头。 我想，我超想的。 就在说话间，人鱼醒了过来，看向我们的眼神之中只有迷茫，全无警惕吧。就这样过了一小会儿，他张开了他纯贤优美的唇。我则是准备好了语音翻译器啊，生怕沟通有什么障碍。他口吐狂言。 哎呀妈呀，这下可到了，能给我整点吃的不？饿了。 我沉默了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那个大哥，东北的呀， 你吃葱不？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在此时，距离这只人鱼来到我家已经过去了整整8个小时，天都亮了。我们坐在客厅的餐桌前讨论着今天的食谱，他十分健谈，也不见外，跟我们聊天，把自己的情况都说了一遍。他说他妈是国外的海妖，他爸是东方的鲛人，他是混血，但是因为他爸实在是太爱他妈了，所以就让他多长得像妈妈一些。 我是逃出来的，老弟，你这锅包肉做的地道啊。 他吃了整整3碗大米饭，还打了个嗝。大哥，你怎么还逃出来了？是听他的形容，他的父母恩爱，生活和谐，应当也把他当个宝贝疙瘩一样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跑出来。你想想。 是别人介绍我来的，说你们这儿啊啥都能摆平，是真的不？ 不杀人不犯法。 吴贤禅对于这个漂亮的人鱼啊没什么好感，再说他不光不能作为食物，还能扒扒，吃的还多，实在是有些烦人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差不多吧，但是 我们收费挺贵的。他满不在乎地说道。 那怕啥，大哥有钱，你这屋里开灯不环保，大哥给你们一屋安排个夜明珠，自然环保不费电，咋样？ 我拿出手机掏出了二维码给他看。行，那先谢谢大哥了啊，扫一下这个，食宿费是500一天啊。他沉默了。 唉，大哥没有手机，大哥赊账行不？ 我收起了手机。可以，大哥，那到时候多给点就行。大哥，给我们讲讲事儿啊。大哥的表情变得忧郁了起来。 我恋爱了，对方是一只东方的上古神鸟，凤凰，但我们并不被父母看好，所以我们就私奔了。 但是，你是自己来的呀。我小心翼翼地问道，生怕凤凰突然出现吓我们一跳。要知道鱼和鸟是这个世界上猫最喜欢的东西。他叹了口气。 路上出了意外， 他失踪了，就只剩我自己一个人。我们本来要找你们寻求庇护，结果到了现在只剩我自己了，任务也从寻求庇护变成了寻找他。 为什么父母会不看好你们呢？ 巫贤臣忽然问道。他平静地说道， 因为他是一只黑凤凰，他是凤凰一族的叛徒。 不得了啊大哥，你看着乖乖巧巧的离家出走，这就不说了，还爱上了大反叛，不得了不得了。他做了什么事儿啊？我又问道。大哥犹豫了半晌， 他说他喜欢我。 哦，哼，禁止套娃，谢谢。 哎呀，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 喵！哎，你来了，你看，这群小猫崽子怎么就不听话呢？我之前就告诉过他们，每天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都要随地看看，有没有别人丢掉的月票，看到就给我叼回来。哎，你觉得太残忍了。这样，你帮他们出两张月票，这事儿就翻篇。快，支付宝还是微信？你扫我，我扫你。哎，你跑什么呀？崽子们，拦住他！ 别别别别！